你好，我是李智慧。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分布式文件系统 HDFS。我们知道 ,Google 大数据三驾马车的第一驾是 GFS, 也就是 Google 分布式文件系统。而 Hadoop 的第一个产品是 HDFS。可以说分布式文件存储是分布式计算的基础，也可见分布式文件存储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将大数据计算比作烹饪，那么数据就是食材。而 Hadoop 分布式文件系统 HDFS 就是烧菜的那口大锅，厨师来来往往，食材进进出出，各种菜肴层出不穷，而不变的则是那口大锅。大数据也是如此，这些年来各种计算框架、各种算法、各种应用场景不断推陈出新，让人眼花缭乱，但是大数据存储的王者依然是 HDFS。 为什么 HDFS 的地位如此稳固呢？在整个大数据体系里面，最宝贵、最难以代替的资产就是数据。大数据所有的一切都要围绕数据展开。HDFS 作为最早的大数据存储系统，存储着宝贵的数据资产。各种新的算法、框架，想要得到人们的广泛使用，必须支持 HDFS 才能获取已经存储在里面的数据。所以大数据技术越发展，新技术越多， HDFS 得到的支持越多，我们越离不开 HDFS。HDFS 也许并不是最好的大数据存储技术，但依然是最重要的大数据存储技术。好了，那就从 HDFS 的原理说起。今天我来聊聊 HDFS 是如何实现大数据高速、可靠的存储和访问的。Hadoop 分布式文件系统 HDFS 的设计目标是管理数以千计的服务器、数以万计的磁盘，将这么大规模的服务器计算资源当作一个单一的存储系统进行管理，对应用程序提供数亿 PB 级的存储容量，让应用程序像使用普通文件系统一样存储大规模的文件数据。如何设计这样一个分布式文件系统呢？其实思路很简单，我们先复习一下专栏上一期我讲了 RAID 磁盘阵列存储。 RAID 将数据分片后在多块磁盘上并发进行读写访问，从而提高了存储容量，加快了访问速度，并通过数据的冗余备份提高了数据的可靠性，即使某块磁盘损坏也不会丢失数据。将 RAID 的设计理念扩大到整个分布式服务器集群，就产生了分布式文件系统。 Hadoop 分布式文件系统的核心原理就是如此。和 RAID 在多个磁盘上进行文件存储及并行访问的思路一样， HDFS 在一个大规模分布式服务器集群上对数据分片后进行并行读写及冗余存储。因为 HDFS 可以部署在一个比较大的服务器集群上，集群中所有的服务器的磁盘都可以供 HDFS 使用，所以整个 HDFS 的存储空间可以达到 PB 级容量。我在文稿里放上了 HDFS 的架构图，从图中你可以看到 HDFS 的关键组件有两个，一个是 Data Node, 一个是 Name Node。 Data Node 负责文件数据的存储和读写操作， HDFS 将文件数据分割成若干数据块，每个 data node 存储一部分数据块，这样文件就分布存储在整个 HDFS 服务器集群中了。应用程序客户端可以并行对这些数据块进行访问，从而使得 HDFS 可以在服务器集群规模上实现数据并行访问，极大地提高了访问速度。在实践中， HDFS 集群的 data node 服务器会有很多台，一般在几百台到几千台这样的规模，每台服务器配有数块磁盘，整个集群的存储容量大概在几 PB 到数百 PB。 Name Node 负责整个分布式文件系统的源数据管理，也就是文件路径名、数据块的 ID 以及存储位置等信息，相当于操作系统中的文件分配表的角色。 HDFS 为了保证数据的高可用，会将一个数据块复制为多份，并将多份相同的数据块存储在不同的服务器上，甚至不同的机架上。这样当有磁盘损坏或者某个 data node 服务器宕机，甚至某个交换器宕机，导致其存储的数据块不能访问的时候，数据块会查找其备份的数据块进行访问。下面是数据块多份存储的示意图，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图中对文件 part 0, 其复制备份数设置为2，存储的 block ID 分别是1和3。Block E 的两个备份存储在 Data Node 0和 Data Node 2两个服务器上， Block 3的两个备份存储在 Data Node 4和 Data Node 6两个服务器上。 上述任何一台服务器宕机后，每个数据块都至少还有一个备份存在，不会影响对文件 Part 0的访问。和 Read 一样，数据分成若干块后存储在不同服务器上，可以实现数据大容量存储，并且不同分片的数据可以并行进行读写访问，进而实现数据的高速访问。你可以看到 HDFS 的大容量存储和高速访问相对比较容易实现，但是 HDFS 是如何保证存储的高可用呢？我们尝试从不同层面来讨论一下 HDFS 的高可用设计。首先，我们来看数据存储故障容错。磁盘介质在存储过程中受环境或者老化的影响，其存储的数据可能会出现错乱。 HDFS 的应对措施是，对于存储在 data node 上的数据块，计算并存储一个校验核，在读取数据的时候重新计算读取出来的数据的校验核，如果校验不正确就抛出异常，应用程序捕获异常后就到其他 data node 上读取备份数据。再来看磁盘故障容错，如果 data node 监测到本机的某个磁盘损坏，就将该块磁盘上存储的所有 block ID 报告给 name node， name node 检查这些数据块还在哪些 data node 上有备份，通知相应的 data node 服务器将对应的数据块复制到其他服务器上，以保证数据块的备份数满足要求。然后是 data node 故障容错， data node 会通过心跳和 name node 保持统信，如果 data node 超时未发送心跳，name node 就会认为这个 data node 已经宕机失效了，立刻查找这个 data node 上存储的数据有哪些，以及这些数据块还存储在哪些服务器上，随后通知这些服务器再复制一份数据到其他服务器上，保证 HDFS 存储的数据块备份数满足用户设置的数目，即使再出现服务器宕机也不会丢失数据。最后我们来看 name node 故障容错， name node 是整个 HDFS 的核心，记录着 HDFS 文件分配表信息，所有的文件路径和数据块存储信息都保存在 name node 上。如果 name node 故障，整个 HDFS 系统集群都无法使用。如果 name node 上记录的数据丢失，整个集群所有的 data node 上存储的数据也就没有用了。所以 name node 高可用容错能力非常重要。name node 采用主从热备的方式提供高可用服务，请看文稿中的图。从图中你可以看到，集群部署两台 name node 服务器，一台作为主服务器提供服务，一台作为从服务器进行热备，两台服务器通过 Rootkeeper 选举，主要是通过争夺 Renode 所资源决定谁是主服务器，而 Data Node 则会向两个 Name Node 同时发送心跳数据，但是只有主 Name Node 才能向 Data Node 返回控制信息。正常运行期间，主从 Name Node 之间通过一个共享存储系统 Shared Edits 来同步文件系统的原数据信息，当主 Name Node 服务器宕机，从 name node 会通过 Rootkeeper 升级为主服务器，并保证 HDFS 集群的原数据信息，也就是文件分配表信息完整一致。对于一个软件系统而言，性能差一点用户也许可以接受，使用体验差也许也能忍受，但是如果可用性差，经常出故障导致不可用，那就比较麻烦了。如果出现重要数据丢失，那开发工程师绝对是摊上大事了。而分布式文件系统可能出故障的地方又非常多，内存、CPU、主板、磁盘会损坏，服务器会宕机，网络会中断，机房会停电，所有这些都可能会引起软件系统的不可用，甚至数据永久丢失。所以在设计分布式系统的时候，软件工程师一定要绷紧可用性这根弦，思考各种在可能的故障情况下，如何保证整个软件系统依然可用。根据我的经验，一般来说，常用的保证系统可用性的策略有冗余备份、时效转移和限流降级这三种。虽然这三种策略你可能早就耳熟能详了，但是还有一些容易忽略的地方。比如冗余备份，任何程序、任何数据都至少要有一个备份，也就是说程序至少要部署到两台服务器，数据至少要备份到另外一台服务器上。此外，稍有规模的互联网企业都会建设多个数据中心，数据中心之间互相进行备份，用户请求可能会被分发到任何一个数据中心，即所谓的异地多活。 在遭遇地域性的重大故障和自然灾害的时候，依然保证应用的高可用。当要访问的程序或者数据无法访问时，需要将访问请求转移到备份的程序或者数据所在的服务器上，这也就是时效转移。时效转移你应该注意的是时效的鉴定，像 NameNode 这样主从服务器管理同一份数据的场景，如果从服务器错误地认为主服务器宕机而接管集群管理，会出现主从服务器一起对 DataNode 发送指令，进而导致集群混乱，也就是所谓的脑裂。这也是这类场景选举主服务器时引入 Zookeeper 的原因。 Zookeeper 的工作原理我将会在后面专门分析。当大量的用户请求或者数据处理请求到达的时候，由于计算资源有限，可能无法处理如此大量的请求，进而导致资源耗尽，系统崩溃。这种情况下可以拒绝部分请求及进行限流，也可以关闭部分功能，降低资源消耗及进行降级。限流是互联网应用的常备功能，因为超出负载能力的访问流量在何时会突然到来，你根本无法预料，所以必须提前做好准备。当遇到突发高峰流量的时候，就可以立即启动限流。而降级通常是为可预知的场景准备的，比如电商的双十一促销，为了保障促销活动期间应用的核心功能能够正常运行，比如下单功能，可以对系统进行降级处理，关闭部分非重要功能，比如商品的评价功能。最后我们小结一下，看 HDFS 是如何通过大规模分布式服务器集群实现数据的大容量、高速、可靠存储访问的。文件数据以数据块的方式进行切分，数据块可以存储在集群任意 DataNode 服务器上，所以 HDFS 存储的文件可以非常大，一个文件理论上可以占据整个 HDFS 服务器集群上的所有磁盘，实现了大容量存储。HDFS 一般的访问模式是通过 MapReduce 程序在计算时读取。 MapReduce 对输入数据进行分片读取，通常一个分片就是一个数据块，每个数据块分派一个计算进程，这样就可以实现同时启动很多进程，对一个 HDFS 文件的多个数据块进行并发访问，从而实现数据的高速访问。关于 MapReduce 的具体处理过程，我们会在专栏后面详细讨论。DataNode 存储的数据块会进行复制，使每个数据块在集群中有多个备份，保证了数据的可靠性，并通过一系列的故障容错手段实现 HDFS 系统中主要组件的高可用，进而保证数据和整个系统的高可用。今天留一道有意思的思考题，你可以先想象一个场景，我们想利用全世界的个人电脑、手机、平板上的空闲存储空间，构成一个可以付费共享的分布式文件系统，希望用户可以安装一个 APP 在自己的个人设备上，将个人资料安全地存储到这个分布式文件系统中，并支付一定的费用。用户也可以用这个 APP 将自己设备上的空闲存储空间共享出去，成为这个分布式文件系统存储的一部分，并收取一定的费用。我想问你的是，如果你来设计这个分布式文件系统，你是怎么思考的？你的设计方案是什么？欢迎你写下自己的思考或者疑问，与我和其他